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天气以及道路通行情况。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消息显示，今天早晨的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是24摄氏度。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的天气呢仍然以晴到多云为主，午后最高气温将达到34摄氏度左右，体感会有些闷热，紫外线强，外出呢要注意防暑防晒。夜间大部分地区会出现雷阵雨，请您出行备上雨具。此外呢，近期请大家呢仍然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风险高的区域活动。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下班时的天气呢，将以多云渐晴为主，会有2-3级的偏南风，气温将在33摄氏度到30摄氏度之间波动。今天山区地质灾害风险呢仍然比较高，登山气象指数是5，不适宜登山。另外呢，白天本市的气温比较高，光照强，较有利于臭氧生成，所以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为2级到3级。今天的气温在34到25摄氏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是3，感觉较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热。白天的天空呢晴到多云为主，紫外线的气象指数呢是5，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您的收听。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北京市交管局的最新路况信息。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正在逐渐的消退当中，只在环路的以下路段呢还有一些拥堵情况出现。我们来关注在西部地区，西二环路目前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白纸坊桥持续到西二环路的阜成门桥桥区。在南部地区，南二环路目前外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永定门桥桥区持续到景泰桥桥区。在东部地区，东二环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是从光明桥桥区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在东三环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比较严重，目前呢我们看到拥堵路段呢是从南三环的东铁营桥一直持续到东三环路的京广桥桥区。除此之外呢，在东四环路目前同样也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这是从小武基桥一直持续到东四环路的四惠桥桥区。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规避拥堵路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4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哎呀，天儿这么热呀，真是没处藏没处躲。我们聊关于避暑的话题哈， 啊， 你就可劲儿想吧，咱能上哪儿避暑去？可劲儿想。别跟我说避暑山庄， 不是，就你一说这， 别跟我说长白山。 我都没想这个，你就一说这个，因为我前两天就昨天刚刚听一个，就是本来平时在咱们北京工作，然后假期回老家去的朋友，东北的朋友啊，这个在朋友圈里头说，我的天哪，受不了了，刚买了个空调，太热了。 不知道长白山怎么样啊？ 真近的山区应该还行。 对，你要说愣找那个特凉快的地儿，还是能找着的。 对。 但如果我们能够脑洞大开，想得再远一点，再远一点，咱上天怎么样？上太空、 啊， 你知道吗？前不久啊，全国首富啊，就那人那名字还挺怪的，杰夫啊，他创建了一家太空旅游企业。 那是全球首富，那不是全国了 啊？对，就是。他其实早就有这公司，当时就是致力于把人们送上太空去旅游， 对， 不是说咱们去探索哈、啊，去搞科学实验发明什么的， 就是玩一圈。 哎，就说明年估计这事儿就差不多行了。 嗯， 当然人家不是白送您上去哈、啊，挺贵的。 那当然了， 客票单价在20美元到30万美元之间，而且呢，这飞行器一个啊，只能带六个人上去，不是说我有钱我就能上。您还得分波分次的哈， 那咱北京人卖一套房上三个也可以了。 好吧，这是上太空啊，如果能够定点去个地儿，你说是不是更好啊？比如说 啊 咱奔火星怎么样？不说那儿发现水了吗？只要有水，这人类就能生存。 哎，这个但是所有的新闻媒体啊报这个就都报是火星上发现液态湖、啊，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仔细看了那湖在冰面下头， 就我们先去那儿派一波人凿冰是吗？ 就这水你现在还用不上，而且上头盖的呢是干冰的壳啊。我们知道这个火星上的这个大气的主要成分呢是二氧化碳，在南极和北极到冷的时候，咱们现在为什么火星城火的这话题了？这两天大家晚上，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机会啊，像昨天就是一个很好的天气，难得呀，连着下雨啊，昨天放晴了， 看火星是吧？ 对了，这是15年或者17年一次的火星大冲，就是离地球最近的一次冲日。现在火星的亮度在全天的这些星星当中啊，除了太阳月亮以外仅次于金星，就平时的这个星星当中的老二木星现在都让位到它后面，它是最亮的。 对，而且前一阵一直下雨嘛，这天都是阴阴的哈，所以你就突然发现、 哎、 哇，一轮明月巨亮哈。 对、有那么亮的明月都没有遮挡住火星的光芒，你想想这火星现在得是多好的观测条件。 太遗憾了，没看见，这两天还能瞧见吗？ 今儿这天只要能说到晚上还是晴天，您放心啊，抬眼就能看见。晚上随着太阳落日，在太阳落山啊，差不多9点钟左右，火星就从地平线上升起，因为明天就是火星冲日的这个正日子。 哦， 您基本上盯到10点钟，那在天上它就已经从这个地平线在东部啊，东部偏南这个空中，你就能看到一颗明亮的红色的星星。 行，大家今儿别错过这机会啊！我瞅这意思，今儿这天应该还是晴天、啊。 一看就刚才没听我报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大部地区有雷阵雨。 昨天也说有雨啊，但是没下呀。 昨儿没说呀。 有 说了吗？ 有，咱们期待的啊。如果说没下，还是月明哈星不息的话，咱们一定抬头看看明亮的火星啊。 火星 最亮的那颗是火星啊。 对。 好了，那么分享了今天的话题之后呢，我们开始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啊。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们提供帮助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您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我们相信每个人身边都有温暖他人的力量。 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不管外面天气有多热，我们的热度呢一年四季在这里都不减啊。 嗯， 希望大家呢能够热心的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不管是大事还是小情啊。这位听众呢想买一个东西，他说请问一下帮友，保鲜盖除了在网上有卖的，哪儿还能买到？我想看看真的，看真的。 你知道什么是保鲜盖吗？ 不知道，我就在想呢，这是 啊，就是它现在已经逐渐替代那个保鲜膜了。保鲜膜其实不是太环保，你知道吧？ 对 对, 对。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呢，也不是特别的卫生。 哦，嗯，对。 现在已经发明出来了，叫做保鲜盖，用硅胶做的，就它那个本身就有弹性的嘛，哦、而且有不同型号的。就咱平时吃完西瓜，不是说把那西瓜拿保鲜膜包起来吗？如果你有保鲜盖的话，就整个把那个盖儿，哎，这样套在这个西瓜上。特别好，而且拿起来就能吃，不用再把上面那层皮削掉了。 这个盖儿呢，那也得做好清洁吧，平时得勤洗着点，就跟家里的一个碗这个餐具一 样。对，但是它是可以反复使用的，那膜你不就扔了， 对对对， 它挺不环保吗？ 对对对，是。 包括我们剩菜剩饭也不用再弄膜了，你就直接拿这盖儿一套就可以了。 哎， 但是我是在网上看到这个东西的啊， 嗯， 有进口的。它本身是进口来的，但是有没有国产的或者水平技术质量能不能达到我不太清楚啊。 嗯， 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这个真的非常好使，真的非常好使。嗯， 这个就是人只要敢想，从这材质上你说我就想起来什么，你知道，有一种清理我们的电脑键盘的东西，就你看上去直接拿着就是一个软软的硅胶似的这么一个球，但它可以随着重力自动的变形，你就把它放到这个键盘上，你键盘不有缝隙吗？ 嗯， 它就自己从那缝隙里头就沉下去，你再给它搓起来，它又轱辘起来，沿着走这么一圈，就把缝里面的那些脏东西就都给粘出来了。实际上把这样的这个材质可以随意变形的，我们说做成一个万能的，甭管你这碗盘是多大，西瓜或者什么别的东西往上一扣，自动的严丝合缝的做一个密封，那不就是这种产品吗？ 对，高科技改善生活。 哎，真好。 而且这个东西它不光说我放冰箱里， 啊， 就它的高热能够耐到200多度，就说你放在烤箱里， 啊， 微波炉里都没有问题， 也不怕，挺好。 对，而且就是它是那个硅胶做的嘛，就是你东西如果是方的，你就可以弄成方的；你是圆的，它就按那个形儿走。 对 呀， 我就是说这是最好的地方。 行，嗯，哪位使过这个啊？您有没有看到卖的真的？麻烦给说一下，啊， 分享分享经验啊！ 对对对，嗯，这位听众呢也想看真的。他说现在下雨天啊，哪儿还有卖雨鞋的，我不想在网上买 啊。我们节目里就经常有朋友转雨鞋 啊，这是一方面，就是人家就比如说我就想到卖鞋店的亲自去试试新的雨鞋，或者说哪儿有卖雨鞋的，一家老小哈，咱都各买一双哈。 咱们节目里经常提到的那些日杂商店 应该都有，是吧？ 哎，还有我说的那些就是各大小区也好啊，或者集中居住区也好，就那种老牌的街道性的商场，比如说啊，像这个我爸他们那儿方庄购物中心，你就看简叫这种名字的啊，它都是老牌的那种百货商场，那里头专门有柜台，就你说你去买个什么扣子呀、针呐、扳子呀、钉子呀，然后包括雨鞋、劳保手套，全能找着柜台。 对，包括我们说西坝河那一片的什么燕峰商场， 哎，对对对对， 什么朝阳商业大楼里 就这类的商场， 还有专门的那个怀旧柜台， 是 吧？ 是是是， 啊，行，大家就是最近哪儿买到了啊？真的雨鞋， 真的雨鞋 是那个真啊，就真正能看到的雨鞋，也可以在网上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你有没有发现，就现在好像就大家跟网上买着买着吧， 嗯， 又买回来了，就开始觉得就是去看一些实物和实体店， 对对对， 有那个感觉了，是吧？ 之前老担心这个电商的冲击哈， 嗯， 但现在发现实体店还是有的，尤其像鞋这类产品， 就它其实还是有不同需求的，而且也分东西， 对对对， 有些呢你就在网上买确实挺方便的， 嗯， 有些真的就是你得亲自看一下、摸一下，是吧？闻闻。试试哈。 哎，你知道离咱们单位最近的卖雨鞋的地儿有一地儿有。 在哪？ 国贸。 国贸。 就国贸桥底下有一个特大的 Burberry 的店， Burberry 家也出雨鞋。 好几千一双，你给我歇了吧你。 咱们 我可以进去试试。 咱们同事我真看有人，哎，我当时我看这不就胶皮鞋吗，我一打听，哎呦好家伙，吓死我了， 啊。曾经有一时段这个鞋就是当成时尚品啊。 是啊。 挺风靡的啊。挺热的啊， 就是。 哎，下面这事儿比较大，咱还真不能说错了 啊，一定得有高手和做过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经验。他没有留电话 啊， 他说求帮帮团的朋友解惑。他几年前啊选了一只股票， 哎呦， 一直拿着，拿了8年，赔了，赔了不少。 嗯， 说去年年初4月份的时候呢，就抛了，没想到一抛之后，这只股票就疯涨。说这看这势头好像还不减了。他说应该已经回到我那个抛出时， 回不到， 回不到我抛出时那个价位了。 嗯， 他现在已经满仓了，又没有新的资金投入，心里呢还挺怀念这只股票的。就他现在可能应该处于一个纠结的状态啊。说求高手，我现在该怎么做？这个事儿我插不上话，我一点对这个都没有经验啊。 原则上股票上的操作的 事情，原则上你有经验吗？ 任何人都就是所有，你看就咱们即便我们城市广播就有专门的这种财经类 的 节目，对、 嗯、 永远都是专家意见只代表个人啊，这个您如果参考的话、嗯、这个后果自负。但是您这个话我敢跟您说一个什么呢，就是您真的最好的选择方式远离股票， 忘了它吧，或者说您不远离股票也行，你就把这件事儿翻篇儿。 因为从您讲的这个操作的这个、啊、您的这个经历来讲，您完全不了解股票应该怎么操作，就是属于一个彻底的，就尽管您持有了八年，但您仍然是一个没有相关的金融投资经验的一个新手。这样的情况下，您所面对的这个情况以及股市的这种波动都无法使您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资本市场里面啊，就是成功的我们说取得您满意的成绩。如果您还想做一些理财，不如找一些大的基金公司，选择一些基金产品，虽然收益可能没有说股票啊在您做好了的时候那么大，但是 相对稳定。 对，因为像您所说的拿了八年，那么首先来讲肯定在这八年里面您没有补仓，没有在甭管是之前赢的时候啊您也没有止盈，损失的时候您也没有止损，所有的机会您都错过了，这么耗了八年，现在又处在一个满仓没有钱的这个情况下，真正的高手永远不让自己满仓。 嗯、 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您可能每一个股票投资领域我们能碰的雷您都碰了，那您说您能怎么办？我真的给您的建议，您不要炒股。 对，当然这都是代表我们个人的 意见、 看法和建议 啊、 嗯、反正这事儿就是这样，虽然我不懂，但是这个心理我能明白， 是 就这事儿最好翻篇。另外呢，股市不是那么好玩的，如果说你没有足够的心理建设的话，你就别沾它，它太跌宕起伏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自己能承受，但真的那钱一看哗哗往下跌的时候，你就承受不住了。 有一个特火的港剧叫《大时代》，你看过没有？很老的，刘青云演的那一部， 有印象。 对， 当时他还小鲜肉呢，是吧？ 也不算太鲜了， 就是比较年轻的时候， 也当爹了那里头。在那部片子里面到最后里面有一个所谓的赌神的角色啊，临终前给了一个密码给刘青云，到最后把这密码终于破解出来以后，大致那个意思就是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然后远离才是正途。 行吧，这话我们背着都能说出来了啊。好，那有过类似，我估计有人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对对、 啊、 您也可以分享一下这位，就您自己的感受吧， 怎么平复的自己心情， 听众朋友宽宽心啊，他也没有留电话。下面的问题还是蛮应景的啊，暑期了、 啊、 出去玩的朋友挺多的， 嗯， 但是这个季节好像去干这事儿是不是有点风险哈、啊、就您得选择好日子，他要出去旅游登山 哦， 嗯，但是他想问问啊，就是选择什么样的背包比较好， 哦， 专门的登山的背包， 登山所用的这个背包是吧？ 对对对，关键不知道您是一什么情况啊？您说您就是登山也有好多种登法呢，有那种徒步的，爬那种就是可以爬的野山啊，不让爬的咱不能爬啊。 对， 还有的就是那种走台阶的， 对， 那也算一种。还有就是说你爬到一定程度你就住那儿的， 对， 是吧？自己搭个帐篷。嗯，咱们就当是那种普通的登山吧。 好， 嗯， 解答您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来插播一条关于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的通知。真事儿， 我们是故意的。 不，这是真事儿，我们也有这个义务把这样的预警消息传递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 是， 你一定要小心。市规划国土委和市气象局26日9时，也就是一个小时之前啊，刚刚联合降级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昨天是橙色啊，咱们今天降了一级，但仍然有风险。未来4天，我市海淀、丰台、石景山、门头沟、房山、昌平、平谷、怀柔、密云、延庆等山区发生泥石流、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 好，先平复一下您的心情啊。不过我估计人家就是可能先做好准备，然后等那个适合爬的时候再去啊。那选择什么样的背包，我们就按普通的说吧，咱们别说的那种太驴友、太专业那种啊。一般的那种双肩背旅行包，我觉得出去什么春个游还可以， 对， 但是爬山的话还是得选择相对专业一点的吧。 第一点，您登山您需要几天的行程，这是最关键的、 嗯、 啊。爬山来讲呢，咱们有单日包、双日包，然后也有多日的，就是3到5日的，也有更长的7日的徒步包，这些是我们一个区分它的大小最关键的。因为你要时间长，毕竟牵扯到帐篷啊，然后换洗的衣服呀，户外的一些设备啊，那么那个包体积是要大的。如果只是说咱们假期这一天出去玩，爬个山当天就回来了，一个小型的25升到30升左右的这种小包就可以了啊，这个是到头了、 嗯、 就咱们户外只要不是那种真的野山。像咱们就方明，就拿你来说吧，挺时尚、 哎、好事你拿我来说啊， 就时尚的潮景儿， 说咱就是去山里头咱们玩玩这种啊，你背个那种小型的十几升的包都是够用的，因为你可以把水交给你身边的男士让他们背。 哦，好吧，反正就是如果您经常有这样的活动的话呢，建议就是去那种户外专业的专卖店或者专柜买一个专门的包。如果只是这么一次，您说您随便拿个包也凑合了，也就凑合了哈。 几个因素，背在身上试一试后背的贴合度，然后后背是否能够做到透气通风，能够出了汗以后啊及时的排出去。再一个呢，包里面的那个结构设计是不是合理，外面有一些小包方便拿一些日常取用的东西，下层最好有一个底部开口的拉锁，这样呢可以有一些沉的东西啊压在这个包的底下，又方便取用，背的时候又能够让这个重心往后靠，这样的话我们待着这个身体是会比较舒服的。 嗯，我不知道您是男士还是女士啊，就现在呢就是特别讲究，就专门有给女士和男士分别设计的不同的登山包哈。 嗯， 看您的需求吧， 短途长途这里头学问大了。您要是真想弄的话呀，这个就包括您买了这个包怎么往里装东西，您是跑一天还是跑七天，跑七天就不能像我刚才说那样跑七，时间长的话啊你得把轻的东西往底下搁，重的东西往上头搁，这样的话你这人始终是高高的架在这儿， 就是平衡的， 哎，肩膀就不累。短时间的这种无所谓，你怎么方便取用怎么来，这个您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好吧，小伙子，一听就是没少爬山哈。 是我这就现在都身体都已经软的爬不了了。 好吧，送你一朵花吧，不过这花呢，这都不太好了啊。 啊， 就听说我那月季花啊，开过之后呢，我就给它修剪了，没想到修剪之后呢，这叶子就变了，两边呢就。对称的有缺口，而且叶子还变小了，是为什么？就它可能是不是有缺字儿？这里面 两边对称的都有缺口，它多打了一个逗号， 啊！而且呢，就是叶子都变小了， 变小了， 啊！它就是月季修剪完之后呢，它自个儿它变脸了， 剪坏了呗？ 啊，是为什么？嗯，养月季的朋友啊，月季是咱们北京人还是挺喜欢的花啊， 对。 给分享一下经验，谢谢了啊。下面这位听众留电话了，就想请大家呢帮忙呢推荐一个看肠梗阻的医院。如果您有经验的话呢，就是给推荐一家好的医院，好的大夫，就是您去过的您觉得还不错的啊。电话是13161350357 13161350357。好，我们这些问题呢等待大家的回复，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转让的一些物品。 这位朋友啊，因为搬家转让三人实木沙发，带坐垫和靠垫，1米8长，以及配套的茶几一个，有照片、电话以及微信号，13811780025，13811780025。这位朋友呢，转让一套高筒的陶瓷茶具，颜色漂亮，唐山制造，5个盘子4个杯子。转让价是80块钱，还有一套酒壶20块钱，微信号是24791727272，24791727272。 嗯，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全新的李宁牌的运动瑜伽垫，长是170，就是1米7吧， 1米7， 哎，宽是56厘米，还带枕头，60出手，微信号是2086293273，这是微信号啊，2086293273。那应该不是枕头，那应该是瑜伽砖。 啊，专业名词是吧？ 对，应该是瑜伽砖啊，我觉得应该是瑜伽砖。嗯， 什么叫瑜伽砖？ 就是练瑜伽的时候有很多体位，有些动作它是需要一个就是那种软的泡沫塑料的砖头来帮忙的。 哦， 啊，你没练过，我就没法跟你聊这事儿啊。 是像 不在一个话题上啊？ 老虎凳似的？ 不是一个板砖见过吗？ 那不就是老虎凳吗？就往下压砖呗，一块块的往起提。 板砖多沉呐、啊，它那个砖就是，哎呀，我怎么跟你说呢？回头我教你练俩姿势，你就明白了啊。 行吧， 嗯嗯。 这位朋友有一张多功能床，原价是1400，半价出让，全新的没用过啊。电话是13520474188，13520474188。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铁腿沙发3个，2个单人的，1个双人的，还有1米4×70的写字台，3开门的大衣柜，说都是实木的，另外还有老板凳，什么方凳、折叠桌，说主要呢现在腾地方啊，要装修，这东西就是价钱都好商量，在天通苑，电话是13651060625，13651060625。 这位朋友呢转让的是一个全新的小米路由器，发票和说明书都齐备，80块钱，电话是13011215788，13011215788。 这位朋友啊，转让的这是一个叫宅宝牌双蒸片覆底蒸锅，就是双层底的蒸锅。现在这蒸锅牌子起名我说也够可以的， 宅宝牌， 宅宝啊，你说 宅在家里的宝贝， 真的宅在家的都叫外卖了，谁还用蒸锅呀？ 不是锅宅在家里吗？ 这大蒸锅拿着出去户外，要说也挺烦的。内径30厘米，全锅体不锈钢材质，原价299，现在100块钱转让。微信号是21076649190，21076649190。 嗯，哎，这个东西挺好的啊，就是家里面如果现在谁正装修，然后尤其是卫生间想放一浴缸的话， 嗯， 地儿又不大， 对， 这个听众呢有一个亚克力的迷你浴缸， 哎， 特别适合小户型。日式座就是里面还带一个座的那种，是吧？ 它这种就是不是能躺下的那种，是坐在里头，它不占地儿。这样的话呢，这水等于是立体的，你在里头，而且 因为它我看它长1.2米嘛，只能坐着 。对， 小朋友可能能凑合躺啊。长度是1.2米，内深是55，外高是63，外宽是68，全新的，但是呢，包装已经没有 了，拆 了 没用 过，可能就没包装啊。 嗯、对， 1900出手，哪位需要的话呢，请跟他联系，他在石景山的苹果园。13522998213，13522998213。 这位朋友呢，家里有一台正常使用的荣升牌的冰箱，186升，因为家电换了新的，这东西没地儿搁了啊，制冷效果非常好，也没有维修过。现在呢，100块钱转让，东西在亦庄桥地铁站附近，电话呢是13718090944，13718090944。 这位朋友啊，想送给大家一些实木家具，免费送啊，也是装、 嗯、 这大热天的装修的人可真不少哈。 是是 啊、 嗯， 他在积水潭桥附近，盛先生，电话是15611823268，15611823268。积水潭啊， 积水潭，嗯，刚刚有找雨鞋的啊，这儿有人帮街坊转让，95诚心43号高筒雨鞋，这个儿可够高的啊，这位脚大。大号帆布长雨衣和雨裤，13501020458，13501020458。 好，我们再来看两个新的问题啊，也挺有意思的。这位听众啊，想问一下，就是他们家门口啊，浴室门口啊，有一个地垫， 嗯， 他说每次一踩上去啊，就移来移去，就滑呗。 哦， 怎么防滑？ 买防滑地垫啊。 啊，这是一方面，就是 已经滑了的怎么办？ 就已经滑了怎么办？那东西它也咱也不能说先给它扔了呀，你怎么也得使旧了，使脏了再扔啊。就它已经滑了，下回长这个 长点心 买个防滑的哈。那现在怎么办呀？ 地垫得看什么材质的，我觉得、嗯、是有没有什么东西能给它磨的毛一点，让它摩擦力大一点， 弄点双面胶。 上面胶不行，你糊在那个地上粘上的瓷砖也难看， 瓷砖地板都不行， 都不好看、 啊、 对对对 啊，谁有辙啊，谁有辙， 谁没辙、嗯、 对，这个有奖竞答一下啊， 请教一下， 回头人家给您支了招了、 啊、 您是不是得哈意思意思哈。好，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他有一条就是彩条的 T 恤衫，说怎么去除汗渍和怎么增色。其实现在的比较不错的洗衣液， 对， 都带有一定的，这除汗不用说了哈、 嗯， 都带有一定的固色功能， 对， 包括那个增白的功能， 对， 这个问题不是特别大啊。 先泡，浸泡，咱们说至少15分钟到半小时左右，这样的话呢，能让这些活性的物质啊，就这些酶啊什么的，充分的溶解到这些纤维里面，然后再进洗衣机或者手搓着去洗，汗渍也能下去，然后护色的这些。基本上如果说不是您这个衣服本身它掉色啊，它不会有这个问题。现在 对，而且如果说您觉得还不过瘾，那我还得让它增色，您可以专门到就是超市买一种洗涤产品叫彩漂、 哦、 啊，这个东西是可以的。行，咱们先进广告，一会儿再聊。 这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

它这个其实是我看它那个报道啊，是在就相当于咱们这个地球大气层和真正意义的外太空临界的那个位置， 嗯， 能体验那么几分钟失重的感觉。这个事情是一个完全的私营的公司的一个商业行为，但其实早些你知道曾经有一个更有钱的富翁，就自己把自己一人啊这个给解决了，他就想体验一把。我忘了是坐的联盟的飞船还是坐的美国的航天飞机，就是曾经已经有这种富豪就纯粹上去观光玩这么一圈，有过一次在历史上，当时是就一个人，反正也是一个巨豪的那么一个大款、 当然这都是有钱人去玩的东西啊，你刺激啊。就如果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哈， 嗯， 有没有就是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感受一下那种失控吗？有吗？自己创作一下， 过山车 创造一下， 就游乐园里头有那种垂直的那个，那能体验个一秒两秒。过山车还有那种就是先上去，然后自由落体，啪降下来。 海盗船那种是吗？ 海盗船那个我有点承受不了。我说的是就是垂直上，先到最高空，然后 坐电梯有的时候瞬间会有那种感觉吧？ 对，但是那个轻，那是一小点儿，不像这个高空，你有个几十米的降落空间的话，就能体验那么两秒钟左右。 哦、 下来以后吐再归吐的事儿，先过把瘾再说。 我胆小，我就不能刺激啊，就有电梯的感觉就 行了。 我已经有过了， 知道了， 有过了，就那意思啊。好，我们来看看大家反馈的一些信息啊。 棒团速度真是快， 对， 先说这个地垫这个吧。有一位朋友说了，我们的老朋友韩泰说啊，您弄张保鲜膜铺在地上，不过前提地得擦干净啊，不能有脏东西，紧紧的贴合，这边也粘在地上，保鲜膜那个塑胶那个材质啊，塑料膜那材质跟这个地垫合在一起，您试试，那脚垫就不滑了。 对，我看还有几位帮友也是出的这个主意 哦， 就是用 看来这是个办法， 保鲜膜垫在那个你觉得挺滑的地 垫， 地毯或者是地垫底下， 地垫 它自带那个摩擦力啊， 对， 有实力防滑。 嗯， 行吧，那您就试试看吧。 是， 然后下回您记得买那防滑的。 防滑 的。但有的时候就是你买的虽然是防滑，但是吧，好像它还是多少会有点滑，就那个瓷砖锃亮的时候或者特干净的时候，因为它本身就滑，摩擦力特别小。 一个是浴室一定要买专门的防滑地砖，它那种防滑地砖有一个特点，就是直接你装修的时候啊，你甚至于摸着那面觉得 糙的哈， 不是，它有时候那种东西你摸着面，哎呦这怎么这么光滑，比外头那地板还滑，但是它沾了水以后反而不滑，就人还是有这个科技的这个原理在其中的，就真正的防滑地砖配这种砖再买防滑垫，基本上来讲是现在这个科技能保证让您不在浴室里摔跟头。 但有的时候大家容易忽略什么，就是我们愿意在家门口、大门口也摆这么一个东西，那个是特别好。咱不能说为那块， 对对对，而且那是物业的地儿啊， 对， 公共空间。 咱们可以考虑弄一个保鲜膜啊，如果您换了新产品保鲜盖之后，这个保鲜膜废了干嘛使呢？也别扔，哎，留着可以干这个事啊。 可以， 还有听众呢也回复了关于登山包的选择，还有这个股票的事儿啊，股票的事儿怎么说的？ 拿了八年的股票，您看看，要是现在呢，收益还有点比定期存款高，啊，就算不赔，您就赶紧逃脱吧，甭惦记发财了，就是归根结底也是逃离。但我看那位朋友的意思是，扛了八年始终是赔的，人家就出了， 已经出了哈， 对，人家根本没等。 但是他后面有一个词儿特别有意思，叫心里很怀念这只股票，因为现在一直在涨，你知道吧？ 对，有感情了。 这位听众说，我不同意，没有人让自己满仓，因为有的时候中了签是真的没有资金了。 所以刚才我的话不是有一个前缀吗？真正的高手在股市上有几个人敢称自己是真正的高手？您我们都不是。 对，他说你不要卖，你买它就跌，可以等等，等到它跌到一定程度了，你再去卖了现股去买原股、 啊、 我原话念啊，因为我 对 这行不太懂 啊， 对对对啊，就是您不是它跌已经跌的您没信心了吗，换了别的了吗，那您现在看跌到一定程度，把您现在持仓的那些卖了再去买它去，但问题是您怎么知道现在这已经是它的这个低点了呢？这方面其实要想分享啊，等下周季彤来上节目的时候你跟他聊一聊 哦，他熟是吗？ 哎，大家知道2007年我们的股市曾经到过6100点的高度，他在那个时候进了一些，然后后来到现在就是跟这位朋友一样，他已经坚持了11年了还没有出，仍然没有回本。 他同意让你说吗？你就都给招呼了全给撂了，你看看好吧，这个本身它就是有一点博弈的事情，虽然我们需要掌握很多的财经知识，但是有的时候它确实有一些机遇啊、幸运啊这种程度在里面啊，不太好说啊。 这个人的心理啊，很多时候都是你做好了这个挣钱的准备，没做好赔钱的准备，所以做投资之前都有一个这个风险承受能力的测试，人家才决定是否能给您开户。那个测试很多朋友做的时候呢就瞎添，想着为了能够通过，但实际上 那块您要是夏天的话，最后伤心的是您自己。 包括现在理财也应该就是填相对比较真实的您 的 心理的状态啊，它是为自己一个保障。 最典型的，人家问，就好比说您能在这个未来的两年内承受本金多大幅度的亏损，那你要是想投资股票的话，你真实的得做好要赔50%甚至更多的准备。如果做不到这个准备，股票您就不适合碰。但大多数人，你说你现在有10000，我明年给你剩5000了，你干吗？ 嗯，不干。 所以你就不适合买股票。 好吧，我们还是说说这个能解决的问题啊，比如说买这个登山包啊。有听众说建议你买一把就是带挂锁和锁条链的那种登山包，说还可以把那个拉链啊在背包后面给它锁好， 防小偷。对 对，另外呢，就说这个锁呢还可以在旅行途中呢给它锁在行李架上，因为一般的背包它是没锁的。 嗯， 这个你要怕比如说里面有贵重东西，你可以锁在上面。 对的 啊。 嗯， 还是有那种专门的叫做防盗钢丝网罩的背包是吗？ 嗯，防盗的钢丝网罩也有，然后呢就是有点类似什么呀，你知道， 嗯， 你看过武侠小说里那种什么白金手套吗？就那一个罩子一罩， 哦， 外头刀枪不入。 哦，我知道了，就是你 很细密的一个 背包背在后面，有时候你不注意，你怕有人被拉开或者划开，它那个是防那个的是吧？ 然后还有防水的，就是咱们能做到里面，无论您搁什么相机啊，这些怕湿的东西，都可以通过一个防水罩让这个包里面不会进水。然后也有专门的高级一些的，就是彻底是防水材质的背包，下雨也不怕。 好，这位听众是分享的，说您可以去那个专门的体育用品商店买，或者那种超市， 嗯， 比如迪卡侬什么的啊， 哎，对对对，大型超市， 说大小都有， 嗯， 你可以当场试背， 嗯， 就跟你的这个体型要合适。 对， 嗯，另外呢，它本身就是户外用品店嘛，会比较专业， 嗯， 人家自个儿的一系列的户外的，全是都跟那儿买的， 哦， 啊，很实用， 挺不错的，对，物美价廉，这 些超市。谢谢您的分享啊， 嗯。 好，我们先把这几条求购的说一下啊。 好的，我们来看看啊，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购一个双人床，要带床垫的，最好70新以上，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3810151003，13810151003。这位朋友想求用过的毛笔字帖，说我刚开始练，有转让的，请电话联系15321319599，15321319599。什么叫用过的毛笔字帖？ 就二手的，二手的。 那怎么叫用？这不这字帖不就摆在那儿，你跟着临吗？用不用过，它不是也那样？我就想，红模子可以有二手的。 嗯， 我都瞄过了，那我给你你也没用 了，就跟二手书似的，你单凡看过了， 哦， 打开那个塑料， 哦，就算 二手的了呗， 哦， 这样不是能便宜一些吗？反正也不用了，哦，对吧？ 我有一些现在孩子们有时候有那些高科技产品，什么沾了水然后过后还恢复回来那种， 啊， 对对对对对， 哦，我们家也有，小朋友就有，但是那个吧， 哦， 就是它不是那个意思， 哦， 就它虽然能够替代那个，但是它不如那种拿着墨拿着宣纸哈，那种感觉， 还宣纸，你真讲究。哎呦我的天啊， 行吧，反正每人有一号是吧，啊，各有各的号嘛。 好，嗯，这位朋友想求购一个缝纫机啊，他说要好用的，价钱别太贵了。那位朋友不用了，跟我联系啊，18210528066，18210528066。 好，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一个车上用的灭火器啊，要新的，说哪位有闲置不用的呢，可以商量一下，说最好便宜一点，但必须是好用的，没有毛病的，保证在危险来临时能用得上的，那肯定是必须的啊，因为这个灭火器它也有过期的时候，尤其是车上那个，有时候咱就给忘了。 对， 最好呢是在丰台区右安门或者是公益西桥附近，说其他区呢不是特远啊，也可以考虑。电话是13581559982，13581559982。这个如果说我们要买的话，比如说我自家车上那个就是好多年都不用过期了， 啊， 我必须得装一个呀，因为它属于标配嘛。 对， 是上 4S 店买吗， 嗯， 还是说什么地方有专门卖的， 咱们有很多专门的这些汽车的服务商行，就是包括做什么美容啊清洗啊，它同时也卖汽车用品，这些地方都有车载的灭火器，不大，它就是火灾初起的时候赶紧喷一下，能够这个遏制一下火势，的确还是很有用的。而且呢就是有险情的时候可以防火， 嗯， 遇着坏人的时候可以防身，真的，你别小瞧这东西。 我知道，我知道， 嗯， 这位听众安全意识很强啊，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其实家里面啊，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就是厨房，也可以考虑搁一个小的那种。但是呢，您不能说光搁一个， 您得会使， 得会用。 对，有很多年轻人说给爸妈在厨房备一个，但很多老人他压根没用过。你说真遇上点危险，都不知道开哪。 不知道怎么打。 哎，其实你教给他怎么使，其实那很简单哈。 对， 就得会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而且夏天像您有着安全意识，还有一个建议，您要开车的话啊，给车上一个自燃险。咱们一般来说现在。超过三年的车就都推荐每年咱们都把自燃险买上，因为到夏天你说线路啊老化呀，有些线圈什么的，尤其现在这天真热，你是这个就是希腊这次这个森林大火，就是连日的这种高温太干燥，就生生 自己就着了， 就呕出来的，就这么着给着了。现在当然也在找火点，是不是最早有人说什么扔个烟头啊什么的，但现在怀疑很可能就是这种高温。 你别说前两天就是哎，我忘了是哪儿了，反正也是就是特别热的一个城市、 啊、 是南京是武汉，反正就那边啊，有一棵树 自燃了， 自己就着了， 是 就长得好好的就冒烟了。后来你就去查呀，说是不是有人扔烟头了还是怎么着，还是垃圾，还真不是、就是那树啊它有空的地方被那个白蚁住了，然后呢连日下雨它不有那个沼 气吗，沼 气 呕出来了， 然后就高温一下就着了，哎呦这看着挺瘆得慌的啊。所以安全意识啊还是要时刻的挂在我们的嘴边，同时要记在 心 间啊。 对， 还有听众说买雨鞋的朋友啊其实挺好买的，就是一般的鞋店 同时也都卖雨鞋是吗， 但是专卖店没有卖雨鞋的，就比如说你到那个某一个大商场去、 啊、 它这边比如好多都是一楼全是卖鞋的嘛， 对对对对，那种地儿 我还真没有发现卖雨鞋的、有可能是那种比较老一点的商店可能是有卖雨鞋的， 反而是像就是什么咱们这种老字号那些卖鞋的 啊， 同时既卖绣花鞋可能反而也卖雨鞋，这都是人家的这个一套产品嘛，会不会 应该是啊、好吧。这位听众问了个问题啊，待会儿我们回答一下啊，他说怕过于兴奋睡不着觉，是不是可以喝无因咖啡或者是低因咖啡，说那玩意儿还有营养吗？ 可以喝， 可以 可以喝，对对对， 营养应该是还是有它营养的。 对， 咱们有研究这个的没有？可以分享分享您对于这方面的常识啊。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两眼万秋一门回首，此去几何，欲说还休，只念一人共你白首，管他什么前程清秀， 不想深陷一念之一天，只恨人间不够千年，被雨微笑婉愿为暴雨千回，千年缠绕，若记忆不会苍老，何惧轮回路走几遭，千年等待也不忘，若能重拾你的微笑，你是前世未知的心跳，你是来世胸前的记号，危险分晓，怎么把你忘掉？ 他唱着他的啊，你别闲着啊，我歇会儿啊，看看网上的信息。 我们北京电台啊，大家知道有我们这个蔚蓝北京的环保活动，我们还是要例行的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这个本月呢，我们蔚蓝北京携手文艺广播的诵读小站节目推出了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的活动，给大家呢普及科学使用空调的知识，提倡节能环保的理念。 从现在开始呢，一直到9月6号，听众朋友呢都可以前往位于西单的北京图书大厦和位于王府井的韩芬楼书店参与活动，在诵读小站内诵读环保日记啊。我们的诵读小站既是我们广播节目的名字，同时也是一个实体的小屋子，就有点类似像唱吧那样的小房子啊。您在里面呢读一些环保日记、环保故事、环保主题的诗歌、散文等等作品，优秀的作品将有机会呢在每周一到周五9点和17点文艺广播的诵读小站节目中播出。另外呢，蔚蓝北京还将不定期的推出线上有奖互动活动，参与活动将有机会获得由北京市风景名胜区协会提供的2018北京风景年票，全年畅游47家京津风景区。活动详情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蔚蓝北京，大写的蔚，蓝天的蓝。 有听众说你们这歌还挺好听的啊，叫啥名啊？摇一摇，你又忘了吗？ 又忘了，摇一摇了。 说好像前一阵孩子们看过一电视剧，是不是那里头的？ 嗯， 您、哦、还真猜对了啊。 嗯， 好吧。这位听众说卖雨鞋呀、啊，宜家北边华城市场里就有卖雨鞋的，说什么色的都有，说连小孩的都有、 哦、 啊。宜家北边华城市场、啊， 华城市场， 对对对。 嗯、 这位听众想问一下，他们家里啊那个房子里面。手机一边有信号，然后另一边就收不到信号。 嗯， 说这个什么原因，有办法解决吗？ 打 山猫问的。嗯， 您就看您家手机是哪家运营商的，您打他们的运营电话，就反映这个情况。 打，你别打喘气儿行吗？打、 啊、打他们家的运营电话啊，然后呢，多联系一些亲戚朋友，多打。就是附近的这个小区居民什么的跟物业说一下、嗯、反映一下，集中去，这就是基站设置的。您所说的情况我估计是不是4G 信号出现这个情况，就是咱们传输速度越快的这些基站啊，它对于基站的密度要求越高，就是可能您家附近的这个基站呢设在了您家靠这个窗户这边，那个窗户那边的那个基站离您比较远，这类信号都是随着距离拉长啊，这个信号就迅速的衰减，您那半喇它就属于是离得太远了， 嗯， 就得说让人家呢能够在这儿再架一个基站弥补这个问题。 这个其实还是挺常见的啊、 嗯、很常见。 对，您也问问周边的邻居，如果都存在这样的问题的话呢， 一起说 跟物业说一下，让他们调整一下啊，不是什么大事儿啊、 嗯、 说到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保鲜盖啊，还真有听众用过啊，说这东西挺新的、 哦、 就算比较新鲜的一个厨房的用品、 嗯、 说是他们家孩子给他买的，说那个比保鲜膜用起来更方便，而且不用撕，就直接盖住就可以、 哦、 密封性也更好。它最有用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就是它那上面有一周，就是一周日期的标志，就你可以记录一下你这个食物的时间 哦、 啊，如果过期了你可以及时清理 清理掉、嗯、 对对对对对。当然它直接接触食物的东西，我就建议大家如果买的话，甭管是网上买、嗯、还是去一些这个厨房用品的地方买，就是买那个品质高一点的， 对， 别买那个特便宜杂牌的那个 入口货， 对，因为它有的时候会直接接触食物的表面啊。他说这个用完之后呢就直接拿水冲冲，洗干净了就可以了，下次可以再用。 嗯， 确实比较环保。 嗯 嗯，还有一听众也用过，他说那上面还有一个小挂孔，说平常不用的时候呢可以直接挂在那个挂钩上，用起来也很方便 哦，能晾着等于 对、嗯、它整套的尺寸是不一样的嘛、 哦、 嗯，挺好的挺好的啊。回头我也学么一个啊，帮大家体验一下啊、嗯、咖啡的事儿，咖啡的事儿，这个